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公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7.7%，较上月回落0.5%。这显示物流业务活动增速趋缓，但是仍然保持活跃的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的通知，9月1号起，采集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单笔1000元以上的消费交易信息。近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和巴黎分行成功发行了5.5亿欧元五年期固息债券和3亿美元三年期浮息债券。天津针对拼车和顺风车出台了指导意见，合成服务每天每车派单次数不超过2次。 请拥抱。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在智英国里有这样一句话，说大多数的成年人呢，心理的水平是婴儿，所以我们也都是大号婴儿，简称巨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尤其在职场当中也是巨婴的重灾区。在职场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对于工作不认真、不负责，甚至只想空手套白狼的人。他们一面指望着同事帮自己把每一件事都妥当的处理，另一面呢又抱怨生活，吝啬说一声谢谢，任性耍赖，模糊主题，熟视无睹，怨天尤人，种种不靠谱的标签在他们的身上是金光四射的。明明是成年人的年纪，却总是怀揣着襁褓当中的婴儿心态，我们把这一类人定义为职场巨婴。而在职场巨婴的眼中呢，所有对于自己的顺从都是理所当然，而所有对于自己相关的逆行都是在耍流氓。但是这样的行为，很多人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呢？我们在采访了一些资深的职场人士之后，根据他们的评论总结出了职场巨婴的几大特点。不过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在于让你对号入座，而是希望能够与君共勉，尽早的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大人。职场巨婴有很多的特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消极对待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消极以待，显然都不是一个成熟之举。遇到问题恐慌肯定是正常的，但是靠谱的人呢会选择直面它。公司毕竟不是家庭，人人都是有应尽职责的，而你要学会的就是拼命找到解决问题和不断成长的方法，而不是消极以待。职场巨婴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推卸责任了。发现别人身上的坏毛病总是很简单的，但是发现自己的问题却总是很难。职场巨婴呢，出了一些问题，从来都不会怪罪自己，只会怪环境不好，别人的协作能力不强。长此以往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会失去同伴的信任，更是没有人会愿意与你合作。第三点就是效率太低，这也是职场巨婴的另一大显著的特点了。往往在很多事情临近眼前的时候，才和领导来一句，我最近事情好多啊，根本就忙不过来，能不能晚点再交作业。种种借口的背后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在轻重缓急上拎不清楚。这些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恰恰是可能影响到你成为一个靠谱之人的绊脚石。如果以上提到的几点你不幸也是其中之一，那不如看一看我们为你准备的巨婴成长攻略。希望你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学会以下的几点，那就是尊重原则和规则，尽量的去克服自己消极的情绪。考虑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考虑到事情的时效性，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要胆大，但是同样也要心细，能做苦活也要敢于担当，最后一定要懂得及时的反馈和及时的沟通，这样也能让你在职场当中能够得心应手。不管在哪个行业，真正做出优秀成果的人常常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他们会保持谦逊，并且强化辨别分析，甚至能够提炼精华，以利用渠道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就像刚刚过去的儿童节，虽然大儿童的声音总是比小朋友们的声音大，但是希望你心态上永远保持像一个儿童，做事一定要成熟。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心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也

事儿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谎。 夜的电影写满孤独

想麻烦你成烟雨，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知道我有多着急，无心的坐视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 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

不仅考试内容严重脱离现实，而且出现了制度性腐败。经以马上得天下，在光外以上武为国粹，而不沾染文弱之气，故禁止普通旗人学习汉语，因此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到了清中期，一是统治者认识到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转而推崇汉学；二是与汉人长期交往，旗人也受到了较大影响，汉语日趋普及。于是到了乾隆时期，政府开始推行满科举，希望从中选拔旗籍的管理精英，预防汉官篡权。满科举初期只考翻译，到后来渐渐与汉科举并轨。为了保持旗人官员的比例，清代满科举录取比例明显超过了汉科举，而旗人总人数较少，故满科举录取比例比汉人要高数十倍。而各宗室更是走捷径，子弟连小试都不参加，直接一考过关。皇家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考虑到整体文化水平有差距，贵奏后代的家教还有保证，至少比普通旗人子弟素质要高，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中期时，八旗贫困现象已经非常普及，一是康熙立下了皇朝盛世永不加赋的规矩，相延百年，在通胀的影响下，货币购买力大大下降；二是人口增加，八旗子弟又不能经营商业，否则取消藩籍，这就逼着他们只能坐吃山空。穷旗人无可奈何，只好虚报妻子亡故，然后假装续弦，其实仍娶原配。按照规定，婚丧可各赏十两白银，也能救一时之急。只是这样的伎俩渐渐普及，到同治时，政府已无力承担，便彻底废除了此项赏银。没有钱，法律又不允许旗人卖地卖房，穷旗人就假装招佃招租，渐次转让出产业，到后来甚至卖儿卖女，而这是当时法律所不允许的，可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旗人的教育失去保证，这就给少数官僚以垄断权力的机会。到清末时，许多八旗官员不仅能力差，而且毫无忠诚度。以武昌起义为例，在旗的高官们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无人肯承担责任。满八旗的制度设计本是为了照顾八旗子弟，可这项倾斜的政策反而伤害了他们。由于竞争压力小，使他们外无视野，内无胸襟，最终被历史大潮所淘汰。古往今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结局大体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旗人未必都是满族，既有蒙八旗、汉八旗，此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他们来中国做生意，而后入了旗籍。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方志馆与经典九六九携手诚意出品的九六九智说北京。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的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在那里对话历史，阅读未来。九六九智说北京，我是雨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着白云飘，你到哪？

近日，由北京老年行业协会主办的首届京津冀养老机构展示推介活动在中山公园五色土西配店内拉开帷幕。来自三地的近四十家养老机构将分批推介，市民可免费进行养老机构咨询、中医养生保健咨询、心理健康咨询、健康检测等。从北京公交集团场站工程管理分公司获悉，土桥公交中心站已于上月底正式开工建设，该中心站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第一个纯电动公交场站。日前，记者从市规划院了解到，北京已经选定回龙观到上地一段试点建设一条自行车高速，并正在编制方案。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虚无，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我该如何存在？ 来自于汪峰的歌曲《存在》。有人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懒，我们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没房没车，其实这都很正常。但是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可贵。汪峰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保持愤怒的人。存在实际上在情感的表达上，这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语。你希望你能相信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找到自己真正的存在。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的是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是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再创辉煌。贷款代办、知识产权、工商注册、会计代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上小鼎网。

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友，而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家友。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家友。时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秋游。时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爱游。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爱游。 1832年，法国作家雨果在他那篇著名的《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用激愤的语言斥责当时大肆破坏法国城市历史的人，昂首挺胸地捍卫着法兰西的历史文明。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就是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最先与最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新的遗产观的，也正是法国作家雨果。今天969，我是亚威。现代遗产观也是一种现代文明观，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那么与现代文明相对，便是对遗产野蛮的破坏了。

爱情就失去了美丽的颜色。 此刻，唯你相伴。